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一开始呢还是要请出周二的固定嘉宾，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一茶一世界的作者畅销书啊，杨多杰。欢迎多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我们在上周二的时候，因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节目，所以那天呢多杰就休息了 没来。 然后我们分享茶的这个内容呢也推迟到今天了。 没错。 但是呢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问，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多杰今天又赶上飞机晚点了？ 对 啊，就类似这种我们都一一回复了。 啊，你跟他说，你应该跟他说呀，可能是因为小胖掉沟里了，我捞他去了。 没有，我回复的都是，您怎么知道的？ 怎么倒霉永远是我呢？ 是每逢周二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听到多杰的声音，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好多年了吧？有好几 年 了，三年多 了，三年了， 这是咱们很 多三年多了 老听众朋友了啊。 对， 还有真有听众朋友还问呢，说你怎么没来啊？ 是 对， 是 这我在家静静的收听宣传我们大兴的节目呢， 对， 多好啊， 对 是吧？ 你看那天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是我跟熊丽上的 啊， 一聊起大兴，啊，他就说你看我们几个都是大兴人，那包括熊丽啊，包括小胖啊，包括杨多杰呀，正好在周二还聊这些，最有意思是聊到那边的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像大兴野生动物园，这些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大兴庞各庄西瓜，这耳熟能详，但是其他有一些真不太知道，真的就在那个南海子公园它边上那几个村，人家那边专门吃的各种就是农家乐的宴，包括吃的饺子，包括面条，说那整个村都是面条，你进任何家都，你看你住亦庄那么长时间，你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 你看 就知道南海子公园，再远了不知道。 就在南海子公园边上，而且那儿逢初一十五都有集。说那这大集可不是说类似于早市啊， 是 那大集上买的东西可有意思了。就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真的你们以后都住那边，真的有机会得带我去， 是吧？ 说人家那边节前，就春节之前啊，说那个整个大集一条街就让你觉得哇，怎么这一条街都特别喜庆，就各种的年画啊，福字啊，无论是上头挂的，地上铺的，一片全是，真热闹。 以后买面条就交给我们了。 可以啊。 您说那一个村全是做面条的？ 全做面条， 那离你肯定远不了。 手擀面，手擀面， 感觉回到了家乡啊！ 啊，对啊， 还真的 是啊， 各种码全有。 哦哟， 特别好，特别好，真的 啊！我们要多多了解。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 当然，我们今天也要说回茶。因为这两天世界杯，多宝宝，你这两天看世界杯吗？ 我是基本上在朋友圈看世界杯的。 哦，特别好 啊 啊！ 就这个又精彩，又直接， 提纯 啊，还准确 啊！ 你这个提纯用的很好、啊， 是是是是， 就是萃取出来的世界杯啊。 看出来了，他也是一个伪球迷 啊， 他只知道结果， 就不看， 只知道结果就行。 很一般。今天早上还跟我老父亲讨论了一下，就是各个队的表现呀，这个我说您支持哪个队啊？我看他那个说了半天呢，没有支持哪个队的意思，哪个队热闹支持哪个队， 就哪个队进球多就觉得哪个好呗。 不见得， 不见得， 还得踢得热闹，有悬念意外，这就喜欢看啊，就完全是一个看电视剧的心理。 反正这届世界杯至少64场比赛的初赛这几次，意外连连。所以也是惊喜连连。不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款茶，真的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那个机器人，真的，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跟足球当中的一个规则那很贴的 哦， 犯规， 哪儿犯规啊？就相当于你是甲方的，小胖乙方的 啊，小胖应该踢你那边去。最后小胖一个头球踢自己门里了， 这是他干的事儿、 哦。哎，我说，哎，今天分享这茶特别好， 这选的哈、 啊，跟世界杯踢， 这单懂啊，这叫帽子戏法啊。 哎，对， 你看这个多杰还是没抓住关键 啊。 我们说的是这茶类是什么？ 哎、 啊，你看看， 还激发我呢，这个 没有戏法茶， 对、 啊。但是你说这还真是啊，这个咱不开玩笑讲，这还真跟这世界杯还贴着点儿、啊， 贴着的吧？ 我还开始啊，我还粗浅了。我还觉得得是世界杯期间喝点什么茶好啊、 哦、 这是一种很肤浅的贴。 你以为先是就是弄个红茶吧，至少有个红牌啊。 哦 嗯 哦，来个黄茶吧，还有个黄牌。 对，浅了 啊，浅了。 今天分享了这个，哎，真贴， 哎，有点意思、 哦、哎， 真很热闹哈。 真的 这个事件要出来就热闹了啊。 哎，而且好像是到目前为止啊只进了一个这么个球。 这届吗？ 哎， 这届 现在 目前为止啊 还 进了这么一个、 哦、还真进了这么一个， 是的是的， 真进了一个。 因为发生这个情况，所以造成这个事情的球员，人家自己在人自己的那个博客上，人家道歉了、 哎、 说是我的问题， 对， 我错了。 哦、嗯、还真有啊，今年 真当然了、 哦、真有真有、 哦、 嗯，而且呢今天这茶呀也算是兑现了承诺。 是 之前咱说了一个月了吧？ 对呀、啊、 下周单从啊， 哎， 下周单从啊， 哎， 一直都不是， 哎 啊，老忽悠、 嗯、 多杰老忽悠大家。 嗯， 但是这一次呢终于是啊兑现了承诺，带来的就是单从了。 嗯，那这回我就可以说我就等世界杯呢。 啊你看看， 你 看 看，你看多贴谱。 哎，对对对，你们给我找一下台阶儿，这是啊。但这茶确实是这个有日子没跟大家见了面了，这是肯定的、 嗯、 那借着这个世界杯呢，这是一个咱们说刚才开个小玩笑啊、 嗯、 这个但确实是这俩字儿。那那位球员以后这种茶就很忌讳了，啊 啊 对不对？ 是， 你这是他就不懂这意思。 对对， 你要告诉他这是清茶。 哎 哎 哦、 嗯、哎 哦， 别跟他说这事儿、嗯。 哦，行行啊，哪天等有机会的啊， 对， 我们交流的，让他喝点别的茶 啊。对 对, 对, 对， 清清心 是 吧？啊，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咱就开门见山吧。 嗯， 乌龙茶。而且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直期待着的单从，还是得让多杰来说说今天这款茶的特别之处吧。 哎，好嘞，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茶呢说熟悉不熟悉，说陌生不陌生，因为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聊这个茶类，也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聊这个茶区，我的印象中有那么一至两回吧。那跟咱们节目里频繁跟大家聊的讲的多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那还是有差距，还算聊得少的。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关键呢，大伙儿对它的熟悉程度不够。你看我们节目聊起来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准备出来，比如说有一定的跟备课似的跟大家聊一部分，还一部分呢是大伙儿跟我们来交流。那比如说对什么茶感兴趣啊，在市面上又瞧见什么茶了，听着什么说法了，在节目里你看那个互动平台上全是这问题。 嗯， 但是这个就看出这种茶还是属于默默无闻。 嗯， 不信你们各位回忆，主动问及这款茶的比较少， 少， 是吧？ 是 比较少，那就相对来说这茶比较低调。乌龙茶，乌龙茶问的多了，乌龙茶问的很多，是咱们比较火热的种类。那么很多朋友都把自己家的乌龙拿来问一问，晒一晒，但是这种乌龙少。这乌龙分四种，我跟大伙都说过，咱中国是乌龙是四个茶区。 嗯。 如果按大范围说，就都集中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最主要的就三个省区，一个就是福建省，一个就是广东省，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地区。 嗯， 就这仨地儿，这是最主要的乌龙产区。您从那地图上看，东南角这一疙瘩，就在这块儿。那这再细分呢，还分为了闽南、闽北、广东和台湾，这是四个产区。问闽北的不少，问闽南的挺多，问我国台湾地区乌龙茶的也多。那去旅游的多呗，那就是问这广东乌龙的人很少很少的。那我也一直在课堂上我也说，我说这广东乌龙是整个中国乌龙茶里边非常默默无闻的一支。那但这个不代表说这茶不好，不是。 那是怎么产量少？ 产量少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 哦， 产区小，产量少，而且几乎完全是外销。 哦， 全部是外销品种。对了，因为这地儿产，咱们说广东乌龙，广东乌龙哪儿呢？我来给大伙说过，就潮汕地区。潮汕我说的是个大范围，其实呢现在就是一个是汕头市，一个是潮州市，这是两个市。汕头呢 要是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呢都有印象，因为八十年代作为特区那发展是很迅速的一个阶段啊，那些年发展很好。那么潮州是边上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茶产的哪是潮州的，是潮州茶。啊，潮汕地区都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就是说这个地区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有这个移民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以后咱们再慢慢说呗。 完了 没完呢， 好继续 啊。你看你们俩这个不互动啊，这个课堂就不好讲啊。 不是，就是你知道你一再说潮州和汕头的时候 你就想起牛肉丸火锅了。 你怎么知道的？尤其到这点、我脑子全海鲜锅， 是 海鲜火锅、 我怎么知道呢？二位虽然没说直吧的嘴儿啊，这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啊。这两年这比较火、但是以前来讲呢，你说汕头是港口，那主要是出口。那现在您比如说您到了马来西亚啊、泰国，包括到柬埔寨等等地方，有华人的地方，您问您这个祖籍哪儿的呀？大部分都是潮州人、汕头人，潮汕人居多，出南洋的很多。这茶以前主要就是供给南洋华侨的茶，产量本来就小，供给量就是需求量还非常大。你这样的话，在当年，尤其是就是解放之后，我们说计划经济时代，那主要都是由当时的叫广东省分公司汕头支公司。这分公司下边是支公司，由这支公司负责直接全部做出口，所以几乎甭说咱北方了，就是他广东当地 都很难喝， 这喝不到，喝不到啊，这是很难很难的。您说这关系还得特别好，弄点那二级三级的头级的你还弄不着，一星半点的还是、啊他所以他这为什么这些年不知名，很重要的原因叫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外边名气已经很大了、我这回到马来西亚就在这个次场街上，就是这华人街，他们叫次场街，这条街上你看有那个老茶行建源茶行，这个广汇丰，这两个茶行还是都卖这茶，而且您卖多少年了，都是卖的年头也不多，卖八九十年了，一直是卖这茶。 那物以稀为贵啊，这东西而且又出国镀过金了，这再回来是不是得倍儿贵啊？ 倍儿贵谈不到，你要想倍儿贵这里边得炒作。 现在还没人炒它呢。 哎，你看把实话给说出来了。你要说想它有物有所值，这个是说体现商品价值的所在，这个很正常。说它需要费工采摘啊，需要精心的制作，这都没有问题，再富有一定的文化附加值，这很好。但是你要想倍儿贵，说贵到那个天价的程度，这些年在茶博会屡创天价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老看各种的推送啊、文章啊，尤其是这都是标题党啊，你说什么什么茶又卖几位数了，或四位五位挡不住啊，都六位七位，这茶现在都得是，我这数学不好数不清楚，你算算六位七位就很可观了。 是 卖茶的话，但是那个里边坦白跟您讲，是不是物以稀为贵呢？我觉得这话得换一个说法，不是物以稀为贵，是物以知为贵。你这东西知名度越高，炒作的越火，这个东西越贵。 对，所以炒作单说啊，就这个名字也其实很重要。 那你说这个里边有一个第一印象的问题？ 当然了，就这名字，比如说顺不顺嘴呀、有没有联想度啊？然后是不是啪一叫出来就特响亮啊？就类似这种如果要起好名字，关系到他未来 啊。那我同意你这看法啊， 对吧？ 这个当然，这个名字呢，它有历史的缘由，有多种的命名的方式啊。得名不一样，没有说一个专门的组织说专门给茶叶命名，没有，它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结晶啊，就是智慧的结晶啊，经验的结晶啊，多少种。你比如说咱们今儿这茶，这是广东乌龙，广东乌龙种类挺多的，这是广东乌龙里边比较精品的种类，叫单丛啊，这个大伙儿不陌生。 哎，这款茶咱以前分过吗？ 分过。 哦，也分过。 分过。 哦， 分过一次。 哦，就一次。 分过一次。 哎，这次这是新的还是老的？ 2018年春茶呀。 哦， 这是2018年今年的春茶。春茶怎么现在才下来？还得有精致的过程。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叫凤凰单丛蜜兰香， 对，香型是蜜兰香。 然后单丛指的是 它的大类， 大类树种。 我这么给大家讲吧，这个能融出点功夫来吗？ 能 啊，能融出。 给你七分半的时间吧。 你们俩说的可不一样啊。 这主持人的话不能听了，同志们。这个我先简而言之说啊，咱说完下时段再说，好不好？凤凰茶呢，总体种的这品种都叫一个名字，就叫凤凰水仙。凤凰水仙是一个树种的名称，就叫凤凰水仙树。这个树是省级的优良品种，是省级优良品种，后来又评了国家级的优良品种，叫华茶十七号。 明白，就类似于他原来是省队的、 哦、 后来去国家队了。 嘿、哎、你说的太好了啊，他这个真巧妙啊，对，他这个17号叫华茶17号，这个品种很好。那么这个品种叫凤凰水仙，所以说那这个做出来茶叫什么呢？也叫凤凰水仙茶，就叫凤凰水仙茶。说那老师这里边怎么就叫单丛了呢？这单丛是打那国家队里边又选拔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行话叫什么啊。 尖子生。 啊好。这句就不用麻烦你了啊，这句我懂啊，叫尖子生啊。好，那听你的吧，就这意思。原来咱们有那么句广告哈，这个老说这个，比如说咱这么说吧，一个班上40个同学评那尖子生，别评尖子生，三好生，那我记得那比例大概就是10%左右，3到4个人吧是班级的三好生， 对， 是不是这个比例，这道理差不多。凤凰水仙里边的优异单株再单拿出来的这个就叫凤凰单丛。 哦， 它是打那个里边更选拔出来的一批，比那个，那你当然一个是精益求精，另一个方面要明显的品种特征、品质特征要有，那么这一部分就叫凤凰单丛。所以怎么讲呢，单丛是凤凰水仙优异单株的总称。 明白了， 它就相当于三好生。 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 这就是国家队，但是呢也是属于能上场踢球的国家队的， 比那个比例可能还得低， 还得低，23个里边选11个还要低 啊还得低，还得低。那你比如说凤凰水仙啊，占整个凤凰单丛，就凤凰茶区种植面积呢，比如这里边有多少是单丛的？20%都不到。 哦， 很大部分都是水仙，大部分都叫水仙。 明白了， 只有很少的部分很优异的，这个能叫单丛。 明白明白， 单丛就是国家队的主力门将。 怎么还是个门将？ 23个里边选一个。 哦， 这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而且门将替补一般就一个人， 还一般上不去。 哦，嗯，好、哦，那就这意思吧，就听你们的，就定了啊。 好嘞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凤凰单丛蜜兰香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还说了这么多的历史由来了，说说它的冲泡方法呀，它的口味啊，汤色呀、啊、什么的。 嗯，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口味上。那这个点了题了，叫蜜兰香。这蜜兰香是香型之一，我们这单丛茶现在呢分了10大香型。现在是把它分成10个大香型，每一个大香型里边还有若干个小品种， 嗯， 是这个意思。 蜜兰属于其中一个。 其中的一个，是其中的一个香型就叫蜜兰香。比如说黄芝香、芝兰香、蜜兰香、夜来香、杏仁香等等。啊，香母香啊，还有啊，这个当然这后边有一些就比较小众了，有一些呢相对来讲受众面大一点，它是有这种区别的。 哪天来点夜来香的？ 夜来香啊，不见得好喝。啊、你闻过夜来香吗？你先告诉我。 嗯，没有听过那歌 啊。 夜来香。 对，夜来香别多闻，有毒啊。哎，这个夜来香是这样的。 多坏 啊！这个我闻过，在2回，一回是北方，一回是南方。 伤脑子吧，这个。 这东西窜。确实他种的没有种屋里的，这玩意儿没有种屋里的，种哪儿？种中庭、 哦、 我第一回闻就是在人家学校那个中间那花坛那头、 哦、 那有那夜来香，我们晚上再打那儿过喷香，夜来香开了，那个香气非常香。但是这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也跟所有听众朋友交流，那咱们这走南闯北的朋友们多了，我个人认为夜来香的香型啊太窜， 就跟丁香似的 啊，窜香窜香的、 哦、 咱们北京话说那东西熏脑仁儿， 嗯， 真是熏脑仁儿。它不像兰花香， 对， 兰花香是什么，它很优雅， 对，隐隐的， 哎，对了，隐隐的，若隐若现的，悠长的，这种是兰花香。那个落实回咱们今儿这款茶，它叫蜜兰香，那就是说它得有两方面特征，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哪两方面？一方面它要有蜜的香甜度， 嗯， 另一方面要有兰花的香气。 哦， 这叫蜜兰香。我给您举一反例啊，您知道有什么？还有一种香型就是单丛，这个香现在不多了，叫番薯香，又叫香番薯，都是叫这名字， 就是白薯味儿的呗。 白薯味儿的，白薯味儿的。说那这香番薯跟蜜兰香有什么区别呢？字面上都告诉您了，香番薯只有蜜糖的香气，不具有兰花的香气。 哦， 它是单独香，它不是复合香。 嗯， 蜜兰香它就是要两者兼顾。蜜兰香是从那香番薯那树里边又选育出来的， 哦， 再单选育，再变异以后再选育出来的， 是能喝出来烤红薯的味道，嗯， 肯定是烤白薯的味儿。 嘿，这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就跟哎，就跟说哎，你抽一口， 嗯， 咖啡味儿的， 嗯， 隐隐的。 嗯， 也挺有意思的。 哎，对，但有个区别，你那是加进去的，我们这是天然的。 啊，对对对， 哎， 不太一样。 对，有这区别，嗯，确实是这个蜜兰香里边也有那个蜜糖的感觉。 嗯， 同时，刚才我们这个花花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兰花悠悠雅雅的香气，因为那香可多少种，桂花的、兰花的、栀子花的， 嗯， 啊，比如说丁香的，这是咱北方比较常见的了。那还有刚才你讲的夜来香的，夜来香我是闻不惯，它那茶也有点那意思，倍儿窜的香气， 哦，茉莉花似的， 比茉莉花可大， 还呛， 那比茉莉花的跟它比算文静的， 那熏蚊子合适， 啊，对， 嗯， 哦，好， 光影说， 嗯， 我还没打开收音机呢。啊，我就先发了这个关键词， 这叫先发制人， 嗯，哎，我先买了，买完了以后慢慢听你们吹。 啊，这话说的 主要听多杰的， 哎， 啊，哎，对，这不好都在我这儿呢啊，这没介绍呢，这个咱们仨一块儿给大伙儿介绍啊， 是是， 你们俩没少喝吗？是不是？ 是 是 是 是是 是， 是， 是，哎，嗯，这个汤色什么的，冲泡方法的，最后剩一分钟的时间说说呗。 啊，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呢，看汤色。就说先说汤色吧，这一分钟就差不多了。汤色呢，首先我跟大伙儿永远都说，我说所有的茶你要求一个亮度，是吧？亮度证明这个茶的质感的好坏。 嗯， 那您不管深的浅的要亮，这我给大伙举过这例子。您比如说啊，咱们现在这很多肤色不同的朋友们，哎，这位是白人，咱们是黄种人，那还有呢，黑人朋友，这都可以，但是都能瞧出脸色好与不好来。 嗯， 就这道理，你脸色好的就是带色儿啊！我这么说你哪儿你怎么那么高兴？ 是是特 是这个道理吧？ 他觉得有一些肤色重的人可能看不太好， 看得出来 啊也行。 那精神面貌还看不出来吗？ 哦，对对对对对， 这小伙子精神不精神你瞧不出来， 嗯， 是不是还能瞧出来？这茶也是一样，有色深的茶汤色啊，色浅的茶都有，但是得亮。先说这亮度， 嗯，透亮， 哦。行，先说到这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凤凰单丛蜜兰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开心麻花舞台剧《老友记》5月30日至6月24日爆笑上演，22艺导演颂扬舞台剧作品，脑洞清奇，打造摇滚天王监狱历险记。老友跟乐手是神助攻还是坑队友？官网购票周 20、周 4买一赠一，来地质礼堂燃爆这个夏日。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当代商城年中庆启幕，中关村店即日至24日，满200最高减100元，周末3天会员每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刷卡礼，与您相约当代商城年中庆。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外火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您好。今天的这个天啊，好像又好像是感觉又回到了夏天似的哈。 那没错。 哎， 因为今天呢上午10点钟之前天上有点高云，10点钟之后呢云渐渐的退去，能见度呢也逐渐转好，但是呢气温的上升速度就加快了。实际上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城镇郊区都是34-35度的样子，中心城区呢有些地方会高一些，海淀呢今天是最高的，将近达到了36度，35.9。为此呢，这个北京市气象台发了蓝色高温预警，预计未来2天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5度，况且呢。没有北风的干扰，空气湿度是逐渐增加的。这个35度呢就不是干热的那种程度了，应该说呢有些闷热的感觉，所以说呢户外感觉还是比较难受。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京津冀地区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无论是你到天津还是河北周边，那么好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不过呢你到承德张家口这边气温要是略低一些，所以说呢我建议呢就是这段时间如果说旅游还是到承德张家口这边比较好一些。关于这个其他地方呢是这样的，从昨天开始啊有一轮这个降水过程，雨带的话呢基本上维持在这个长江中下游，未来呢雨带逐渐的向南移动，紧接着呢21号到22号南方还将继续出现强降雨，这次降雨的位置呢相对偏南一些，主要集中在江南中南部、云贵高原以及华南西部这些地区呢将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福建的西北部还有浙江的南部都有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呢上述这些地区呢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两次降水呢都是副高北侧的偏南风和大陆高压南侧的偏东风之间所造成的，所以呢一定要警惕连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预计23到24号的江南的降水啊有所减弱，云贵一带呢在西南季风气流北上的影响下呢还会有较强的降雨出现，25号雨带就有可能明显的北抬到黄淮等地了。那么今后3-4天呢这个东北地区啊也是受冷涡的影响，依然呢多雷雨或者阵雨天气，而且呢这两天不排除局地出现这个短时大风啊或者冰雹。23号到24号呢降水相对要减少了，这个降水的频繁的状态暂时转好，但是呢在25号以后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 由于这个江南频频出现这个高温啊，今后三天随着雨带南落，江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今天呢，江南南部还有一些一定范围的高温天气，但是在长江沿线的武汉已经看到降温了。昨天武汉是最高气温 35.5 度，那么今天在雨中呢，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度以下。杭州呢，昨天是最高气温是 34.8 度，今天降水它稍微来得晚一些，不过呢，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32度左右。明天呢，这个雨势加大，这些地方的气温都会下落到25-26度，明显变得凉爽起来。已经连续三天高温的长沙呢，预报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明天呢也会降到30度左右。南昌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明天也会回落到30度。不过呢，20号到22号雨带基本上在江南地区，华南这个受副高的影响，天气依然是很闷热的。南宁和海口这个地方的高温呢，这个都会比较高。这些地方的这个最低气温也会在27度左右，天气是非常闷热。具体来说呢，华南基本上这个看似35度以上的高温啊，并不是特别大，大部分地方都在33或34度。但是的话呢，这个些地方啊，这个空气湿度特别大，大家在户外感觉到温度恐怕也要超过40度。所以呢，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呢，去这个黄淮以南地区的朋友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主持人， 哎呦，您介绍的太全面了。要是出去准备出行的朋友，尤其在国内出行的朋友啊，出去之前一定要锁定咱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几个时段的天气连线，我们的专家呢都会给您带来最详细的一些天气情况的介绍和提醒。再次谢谢刘老师，感谢您，明天我们继续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6，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啊。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宛平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由西向东，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这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来聊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聊聊茶， 打打叉，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告和一段信息之后啊，我们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来聊茶。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是的，是的，我们又回来了，回来了啊！ 是的， 不要走开啊！ 对对对，我们接着说茶啊，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茶呢，大家真是想了很久了啊。好多朋友都说单丛什么时候分享，今天带来的就是凤凰单丛，而且是蜜兰香。这个是去年分享过吗？ 去年吧， 去年 分享过。 是 因为蜜兰香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记得比较清楚一点。 不，还有鸭屎香 啊。对， 主要对鸭屎香记得清楚的 啊。这都属于一种吗？ 不挨的 啊。不挨的 那都属于单丛吗？ 不是 啊，都属于乌龙茶。 也不是，他那狗乌脑是绿茶，你怎么也圆不回来了。 我说我那鸭屎香 啊，鸭屎香是、 哦、是乌龙吗？ 啊，那当然，他们都是单丛，是香型不一样而已。 哎、 哦，就是我刚才讲过，我说单丛茶呀，凤凰单丛啊，这是我们广东乌龙的一个代表品种。这些年呢，偶然的，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朋友从南方给带回来一点啊，反正市面上比较少一点，但是茶呢、有意思。你比如说有意思的点之一就是香，这个您是深有体会啊。 对， 哎，这个茶呢香非常的好，好在哪儿？这样几点：第一个香浓，第二个香气持久，第三个香型丰富，这都是它的特征。而且它与我们北方，尤其是北京喝的这种茉莉花茶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人喝茶跟北京人喝茶是香，对香是有非常高的要求， 是香， 哎，必须要香，是吧？对这个有很强的嗜好性，爱喝香茶，香茗，啊，咱那花茶叫香片，这道理都在这儿，那打头都带一个香字儿。但是呢，这花茶的香跟这有个区隔，花茶叫再加工茶的一种，它是由绿茶为基底，在做印花的工艺，它属于叫再加工品种。它这个香呢，不来自于茶的本身，它的香来自于鲜花，自然的鲜花的本身吐香给它。这也是很自然的茶，就是只是它要经过印花的工艺。单丛不一样，很多喝过单丛的朋友，包括私底下跟我来交流的朋友都说老师这东西里边加什么玩意儿了？我说什么玩意儿也没加，就是这玩意儿啊。他说那不对，这怎么这么香啊？真香！这个中国人有跟我说呢，外国朋友也有说的。那外国人的想法就更简单了，因为他们的茶都是拼香的，都是加一点香精啊、香料，但是自然的啊，不同的借一下味儿。他就觉得，嘿，说这个东西筛得真干净。我说你找什么呢？我找那个加的那个香料呢。我说没有香料，我说这是自然做香。 对，就类似于你看前两天不是正好端午节嘛，那南方很多的朋友就喝雪黄酒啊，然后包括点艾草啊，包括做小香囊啊，把各种的这种草放到香囊里，比如说挂在前襟上啊，挂在腰里啊，比如说驱邪呀，然后驱蚊虫啊，这可能就是那种原始的香味儿。 对， 大概是这意思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茶叶的香气呢，不来自于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它是由内部进行氧化发酵啊，就是茶多酚类物质进行氧化发酵进行反应。那当然，这就需要高妙的制茶技术。但是这个就是说，它的香气有的时候是在自然界中找得到类似的，我们能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形容。你比如我今天说蜜兰香了，那蜜味儿和兰味儿，这都是自然界的味道、 哦、 啊，对吧？一个是蜜糖的味道，一个是兰花的香气。那说这里边是不是搁兰花了？没搁，它是类似，香型很类似。那包括于咱们说到，比如别的夜来香，刚才不谈的夜来香、杏仁香，都是一样，它都是类似这个味道，在自然界中找到了很靠边的。那我们这个十大香型，原来解放前还有16大香型，那这怎么归类的呢？那就是把比较类似相靠的这种往一块归类，来进行命名，便于大家的梳理，是这样的一个办法。 说到香，多问一句啊，这种香是入水的那种香呢，还是我闻着就哎呦真香啊，这个扑鼻而来 啊？是闻着香，喝着也香。 闻着香，喝着也香。 那这 闻着就有点蜜兰香的那种感觉、啊。 干茶不行，得这干茶要进行我们说这个， 得让它舒展开了，热水泡开了。 不是 ， 是要温杯之后把茶投进去。 哦、 因为我一直说这个泡单丛茶一定要先温这个茶杯， 或者叫茶器，您是个茶壶也好，您是个盖碗也好，您哪怕就是个马克杯，您还别嫌麻烦，您就拿这马克杯来说，您就拿这开水啊， 嗯，先淋一下， 先稍微的烫一下，你这里边有点温度了，你再把茶投进去， 这香味就能出来了。 哎，这贴着鼻子这么一闻，这叫第一层级的享受，这个谁都别错过，这非常的好闻。 哦、 很多人，我跟您说，因为这能上瘾，爱闻这味道。 呦呦呦，你看，像冯山啊，可能引用了咱们刚才说的蜜兰香，对吧？又有甜，然后又有兰花的香。冯山说：“那鸭屎香呢？” 鸭屎香就是有鸭不能够啊，不能够跟这没关系。鸭屎香的得名啊是另一种原因，它本身跟鸭屎二字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那是不是鸭屎味道的呀？那跟那没关系。咱们可能在市面上也见过一些这鸭屎香的茶。这鸭屎香，我跟你说，因为这我你知道我观察多少鸭屎啊，真的连形状带颜色带味道。啊，连味道、嗅觉 真难为你了， 那这定是啊，这，咱这你说不容易啊、 嗯， 因为有的说法认为说这茶干茶长得像鸭屎， 嗯， 成条状的， 嗯， 不是，不是，我就不给您细形容了，反正不是啊。那、您比如说有人说了，说这个是颜色，颜色像，我告诉你，颜色更不像。 对对对， 啊、 反正我喝了觉得还不错，还挺好的。 喝的是 鸭屎香 啊， 啊，把 香字带出来。 对，而且。 啊 条索还比较大。 对了，它这个名称的来源呢，它跟这没关系，它是一种贱名说、 嗯、 就是说这茶原来本身很好。我原来讲过上节讲的时候，我说了，我说凤凰单丛是从凤凰水仙的品种中遴选出来的优异品种，看谁先遴选、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都是凤凰水仙，这株比如说变异了，或者在这经过这种自然杂交的过程中它有发展， 嗯， 那这个被你发现了，就是花花茶农发现了， 嗯， 发现以后呢，他这人他就是鸡贼啊， 嗯， 他悄没声的不能跟别人说呀， 嗯， 他得自己想办法先把这株得移株回自己的茶园吧， 哦， 我好再继续扦插繁育啊， 然后进行杂交交配， 不杂交了，这就最好进行无性， 啊、直接就这，哦， 做无性啊，直接做无性繁殖，这能保证他植株的这个品行特征了， 明白？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别人这时候问你了，说哎花花你干嘛呢？啊，你说没事，我这不就是树石头石头吗？那说你这什么树啊？哎，你这说这不好喝啊，这都鸭屎味儿的。他就说他是迷惑鄙人的、 哦、 最开始是这个道理，人家本身有名字，人叫银花香， 嗯， 金银花的香气， 明白，就相当于给人起了一贱名。 对了，就怕别人觉得这好， 嗯， 最开始是这个原因。但是后来呢，这里边就有一点咱们说这个传播学的这个学问在里头了、 嗯、 这名字听起来它有意思。 对对，特有意思。 哎，对了，你放心，今儿我讲两个小时，您关上收音机，第二天再回味起来，你就能记住这仨字儿。就是昨儿杨老师说鸭屎香里有点意思啊，你什么都没记住，什么水仙呢、啊、单丛啊、遴选啊、有性繁殖、无性繁殖都记不住，就这仨字儿你记得可清楚了。 所以我说嘛，起名字真的好重要。 哎，对对对， 真 的， 的 确如此。 嗯， 这个从传播的角度它有好处，那么吸引人的注意啊， 嗯， 引起人的兴趣啊，增强人的记忆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愿意采用这个鸭屎香的名字， 嗯， 它有这原因。 对，所以今天啊，其实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这款单丛啊、 嗯、 乌龙茶，所以呢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朋友，您就发关键词乌龙茶这三个字就可以分享了。当然同时呢，我们想聊另外一个话题，就一直说这起名字特别重要，那这个名字它是不是啊让您浮想联翩啊，啊，让您有一种啊想品尝的欲望啊，包括它的推广力啊等等，可能都跟这个名字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就聊聊这茶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 对 对吧？ 那你就围绕 它怎么来命名的， 你就围绕着这个单丛聊，因为单丛的命名方法是最具代表性的， 嗯、 同时也是最多的。 是， 哎，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蜜兰香，蜜兰香，各位，包括刚才我说香番薯， 嗯、 上一节讲的，大家还记得吗、 嗯？ 这都叫什么命名法呢？这俩一个系统的，就叫以口感为命名法。口感，它的口感是这样的味道，你能喝到这个味道，这叫以口感为命名。 嗯嗯。 那你比如说那鸭屎香，鸭屎香不一样，鸭屎香那是口感吗？那不是口感，那是外观吗？也不是外观。 是鸡贼， 啊，对，是这么回事，那不叫以鸡贼命名啊，这叫以特殊事件命名，是吧？ 嗯嗯， 以特殊的历史背景事件来进行命名，这种茶也有。那再比如说鸡笼龛，鸡笼龛， 地名， 哎，不是， 不是吗？ 不是，鸡笼龛是树形。 哦，长得像鸡笼子一样， 哎，扣鸡的那笼子。啊，你到农村那看，很多地儿人不是钢的，不是那个盘头盘的，不是，它是那个竹条编的。 嗯， 那鸡都得扣在笼子里嘛。 嗯， 哎，那就是那个树的形状呢，不往上长，往边上长，往边上长，有点像那个扣鸡的那笼子的感觉。 嗯， 所以叫鸡笼龛。龛是那个龛呢，书龛、报刊的那个龛。 嗯， 啊，就这龛叫鸡笼龛，当地的土话。 对， 你比如说这个，望天树。 嗯， 这都是树形命名。望天树这很顾名思义，往高了长。 不是云南的吗？ 啊，不是，这个丹桐茶也有这个，蹿高，这茶比较蹿高，那也把它命名到这里边。你再比如说，叫杨梅叶，比如说杏仁叶， 是叶子的叶还是液体的叶？ 叶子的叶。 哦， 这个茶你一喝，你还别觉得哟，咱喝喝吧，这有杏仁的味道，这有杨梅的味道，没有，没有。是以叶形来命名的，是那茶的那个形状，叶子的形状长得像杨梅树的那叶子形状， 嗯， 长得像杏仁树的那叶子形状。人说那杨梅树什么样咱北方没见过，那对了，咱没有这生活在人家当地啊。因为我多次到凤凰茶区，那可以说很长见识，不是长茶区的见识，什么时候有人家种植的好啊，什么都有啊，种点杨梅树，那不是可房前屋后就种那大个的杨梅，好吃的呢。哎，那他揪一片这叶子，他就从这杨梅叶这单丛茶这揪一片让我看，说杨老师您看像不像？我说你倒一个，倒一个都分不出来了，我是分不出来，当地人能分出来。咱们笑话我说我看不出来，确实是，咱北方人看都差不多。 对， 但人家看这有区别，这叫以叶形命名。 说这个起名字呀，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关于茶叶的。看过一本书，然后他那个书呢大概说那意思就是在17世纪之前，那个时候全世界啊中国唯一的茶区，所以呢他跟英国不是贸易嘛，哇，大批的英国的金钱都往中国绕，然后你比如说像茶叶呀、丝绸啊，然后包括瓷器呀， 都出口，但是其中 90% 可能都是茶叶。哦，人觉得这太好了，这东西都是贵族啊，那个暴发户他们才能使得起呢。但是后来说老这样不行啊，于是人就想了，行了，我们再给你点鸦片吧，什么这样啊。当然那都是单说了，但是后来呢据说专门有植物学家，英国的植物学家说老跟他们那儿弄这不行啊，我们得学习一下啊。他们认为你比如红茶一定是在一棵那个红树上啊，树叶也是红的，所以泡出水就是红的。绿茶呢就是在一棵绿树上泡出水是绿的。但是后来发现不对，这么树长都一样呢。哦，看来是制作的方式不一样。那你比如说像乌龙茶，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叫功夫茶。 嗯， 啊，所以它叫什么什么乌龙什么什么功夫茶。后来我就想，功夫茶为什么要叫功夫，是特费功夫吗？ 对，肯定是。那就是说这种茶的制作首先来讲是很花费功夫的。我们乌龙茶的制作是分为初制跟精制两个阶段的。那大量的不会做茶的地区以及一般的茶农，他只能完成这个初制的过程。啊，那这就很粗糙了。很粗糙，就是说你首先来讲黄片不挑，茶梗不挑，等级不分，含水量过高，这都是他的问题。那什么叫功夫茶？就是我在花功夫给你做。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不还有功夫菜呢吗？说这菜是个花功夫的菜， 没吃过 啊？你别扒着嘴儿。这个咱们比如说简单的一炒就得了，人家这一炖要俩小时，这又吊一汤，这弄一鸭架子，这搁一个，是吧？就是往一块一搁，他这个就很花费功夫。那咱们家老太太就说了，说这不行，这家里咱做不了，得出去吃，这是功夫菜。道理是差不多的， 它 很花费这个功夫在其中。那反过来讲，您冲泡的时候呢，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也花费功夫。 嗯， 这跟白茶什么的它有点区别。你比如这乌龙茶，它也是这样。就着您刚才讲这话题，您说对，没去过茶区的人可能都觉得，哟，这树吧，这千变万化的哈。其实外行看都一模样。那说一模怎么做出来不一样呢？喝呀，不用内行外行。这三杯茶摆面前，我不用告诉您这是蜜兰香，这是鸭屎香，这个是杏仁香，不用告诉您，您喝都能喝得出来不一样。 嗯， 起码您得告诉我这仨不一样。我要把这仨叶子摆一块，你可告诉我一样，是这道理吧？那怎么能体现出这差别呢？在于做茶。

先来说说，那就说完这节就下来了 这么那可不嘛 ， 别呀，我们还猜球呢。 行，不拦着你猜球，等着一会儿小熊猫都来。这个先说这个茶的冲泡，为什么呢？这茶的冲泡方法非常多样，如果你让我说的话，它种类就很多了。 嗯， 最为基础的是功夫泡法，咱们就说最简单的，您用壶也好，用盖碗也好，都可以。那就是说盖杯泡法或者壶泡法都是没问题的。茶水比例呢，你掌握在1:30。什么叫1:30呢？150毫升呢，你放多少呢？放5克茶。五克茶是个什么量呢？五克茶是个保险的值。那有人问说，杨老师，你按这放吗？我告诉你，我不按这放。 嗯， 说你不按这放，你教我像话吗？我说我这口感比你重，我要放要放到6到7克是肯定的。那您各位，我说放6到7克是我在茶区啊，我今年我都2次到潮州啊，就去茶区。我说您这个放几克茶呀？他说放了10克。我说你那盖碗呢？100毫升，比我那还小啊！他放10克茶，真浓，我喝不了，我喝的有点浓艳了。 嗯， 但是他们喝呢，就得到这口感才到位。然后就跟我们那些老先生们在一块喝的真浓。我说你这口感可是， 这叫喝茶。 哎，他觉得这个饱满。那我给大家建议呢，还是1:30的比例啊，水沸水一定要开。这个单丛茶是两个极端啊，先听这个，先听这沸水，百度水。说这水呢，以前我就说在那个炉子上做水，这水得呱嗒呱嗒的。现在这个做这电热水壶啊，还没这感觉，你知道吗？它这个一到那就跳闸了。 嗯， 它以前那个呢，真沸腾啊！你有时候你为让这水开的劲儿大点，你且拖它一下啊，那是呱啦呱啦呱啦直撞那壶盖，就得这路水最好。这个单丛茶只有沸水冲泡，最能激发它的香气，这个是一定的。那说这单丛茶能冲多少冲呢？我跟您说啊，负责任说啊。哎呀，多了别说了，咱说那个，我说那保守值，先来15冲吧。 好啊，这么耐泡。 我告诉你，这是我说，这要是让茶区的人说，就得25冲。但是这个左，要辅佐在他喝他头的那个茶量上，他那个头量大，所以他们要说那最佳的冲泡，你都不知道这么听都觉得有意思。你比如问他，你说哎呦那个老先生你70-80岁那个做一辈子茶的，说咱丹东茶哪道最好喝，第一道也都永远不是最好喝，他就慢慢把味儿出来。我说哪道最好喝呀？他说哎呀这个第6冲到第15冲吧是最好喝的。你想想这茶得能冲多少冲，确实是耐冲泡程度就是高，凡是喝过凤凰丹东茶的人对这个一定有感觉，耐冲泡非常高。所以一会儿我再给你讲其他泡法的时候你也别含糊，我这个投茶量就会变小。为什么？它这个茶叶比较饱满，要饱满。这个茶，你比如这么冲泡，10冲到15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肯定是耐冲泡。 真省茶叶，嘿， 肯定是省茶叶。但是跟它的树种有关系，跟它制作方法也有关系。 这好， 哎，这是我们说第一个。那有人说这茶用不用洗茶呀？老师，我跟你说，这茶不用洗茶。但是呢，有一些朋友，我建议你可以第一道茶不喝。有人说那这什么原理呢？我跟你讲，这原理是说。单丛茶本身就能冲15冲左右，那第一冲它里边味道不一定全出来，但是出来比较多的是咖啡碱，就是咖啡因。所以有一些地方呢，你别看他喝浓茶，你比如说那潮州人他喝浓茶，他第一道茶他倒，第一道茶他不要，第二道茶不倒，你要不懂的你说哟他洗茶呢，其实人不是，先把第一道茶这浓咖啡碱给倒出去，再往后喝讲究啊，你别看人喝15冲人可不上劲儿，味儿是有但是不上劲儿，所以他第一道茶是倒的。对，这个怎么倒，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别照葫芦画瓢你也学这个，但是你得理解这个意义在哪儿、 就是、 它其实是除它的强咖啡碱， 就不爱喝咖啡的第一道就扔了 啊，不是咖啡那味儿啊，跟那没关系、哦、怕睡不好的第一道可以给那个不怕睡不好的像夏明老师这样的喝、 哦、 他是喝、 嗯、想睡不着的喝第一道， 哎，不至于，我喝哪道都睡得着啊。但有些人会有这种敏感一点的，我得跟您讲是一种方法啊。 嗯， 这是我们说功夫泡法，沸水冲泡啊，快进快出。说怎么叫快进快出呢？浸泡15秒到20秒就足以了，不能再多。快出汤，哎，那么这个是简单说了。那往后呢？刚才有朋友问说这能不能就是叫冷泡？这个非常的适合冷泡。在最近我喝这个茶，冷泡比热泡更多一点。尤其呢我这俩星期还好点，前一个多月我不一直出差吗，一直出差呢净往那热地儿跑，没有大家想象条件那么好，说到哪儿3、4、5、4就喝上了，嗯，就经常喝不上茶。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用冷泡法，买瓶矿泉水，搁 搁这茶叶，说搁多少呢？这三根两根了，咱们不好给你计量啊。我这么跟您说吧，矿泉水多少？550毫升， 差不多。 哎，我说正常瓶儿了，别买小瓶儿了，正常瓶儿550毫升，我搁1.5克就足以了。说您要有条件，最好搁冰箱里镇一下，这叫冷泡，低温萃取的方式叫冷泡。那说这个为什么呢？最好的点在于它的口感会变得很好。好在哪儿？好在那个甜度出来了。我原来在节目里跟大伙儿分享过这个，我说你想吃甜，这东西得温度下来才能吃呢。那蛋糕放常温了，乌了巴都不好吃。就你看蛋糕那小切块，那蛋糕老在那里边搁着，那为什么呢？就是您吃的那嘴里特别的爽口，还有那个甜的感觉，这个是打人蛋糕店学的。但是我能借鉴回我查这道理的时候，我给您说是一个道理。你想喝这热，热喝香，冷喝什么？冷喝甜。它一冰，它那个甜度丝丝的甜感就出来，尤其是这蜜兰香，甜度非常好，那蜜的感觉就上来了。这是他说这个。那说没有这条件，我经常没这条件，因为你就是出差，你比如这孩子坐趟火车一小时到下一个城市了，怎么办呢？就塞这个 1.5 克几根茶叶一拧盖搁包里，到下一站拧开喝就有味儿，就有味儿。说这味道怎么样？那我说不能比啊，说您得仔细冲泡过这，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但是要比您说甭管哪牌的这个茶饮料绝对是好喝的多，绝对是好喝多。因为那人家是工业化生产，人那边就说不加糖，是不加糖，那它就是不甜，那个、口感上不一样的。我对比过确实有差距，所以这个茶非常适合做这种常温浸泡法或者做冷泡法，在现在的这个天气喝这个茶是非常合适的。 对，也适合坐火车的时候使用，这坐飞机不太适合。 为什么呀？ 啊，安检过不去， 你上里边冲去。飞机场里边有热水， 搁一进安检就不花钱了。 哎，对， 不是那热水不花钱， 可是矿泉水，矿泉水那放热水不就变形了吗？ 杯子也不带， 他就带一瓶子。 哦，那就救不了钱， 对吧？ 那您凑我一会儿吧，您也去不了远地儿。 哎， 得嘞，哎，这个多杰爱喝金骏眉吗？ 啊，我还可以，谁要送我呀？ 没有，没人要送， 有。 振宇说了，说他儿子爱喝金骏眉、啊，他说 多悬呢这句。 他说他儿子10岁、 啊， 特爱喝这茶， 啊， 是不是有点口重？就是这么小的孩子喝这个 啊？你这话说错了，这有点口高了啊，这跟口重没关系哈。金骏眉是红茶里边算清淡的 啊， 它因为它细路红茶，它算清淡口感啊。那您这个大公子，这个口尾还是可以的啊，上手就喝金骏眉，这可不好下来呀。啊，那证明您家里好茶多。 好，这样啊，咱这个问题什么先放一放。 哦，又放一放。 这个今天带来的是凤凰单丛蜜兰香。 蜜兰香。 哎，原来在去年如果分享到这款茶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呢也是今年的新茶，新的春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足球时间吧。 猜猜猜。 对， 嗯 啊，今天呢又有萌宝要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 哎， 大家一定要听。 是是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萌宝是谁啊，他猜的到底是哪个队，又猜的是哪支队赢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萌视频”就能看见了啊， 是 不是“萌视频”，是“萌视频” 关键词啊。 对，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两个平台，一个呢是下载手机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见了，还有呢就是在您的电脑上直接输入北京广播网视频直播页面也有我们啊。 哎， 来吧， 今天我们预测的是哥伦比亚和日本队， 真好。 稿子看好了吧？ 啊，没问题。 好的，特别好。 进角色了。 对，进角色啊！而且一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就好像就这个 得萌起来， 哎，附体了一样啊！ 我这不， 好吧， 好嘞 啊！进入角色啊！ 啊，大家听这个吧，这太值钱了。 好， 啊， 开始。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动物。 哎，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这个北京动物园 野生 啊，北京野生动物园萌宝幼儿园，我还是小小班的啊。我这个品种是小熊猫，叫多多。这熊猫怎么跟我一名字呀？ 就是冲你起的。 哦，好嘞， 啊，特别好。哎，多多呀， 嗯嗯， 哎呀，看到你这个萌萌的样子，哎，我觉得今天上班第一天，哎呀，我就觉得显得你好像有点疲惫呀。 啊，我不疲惫啊，我是怕你疲惫。 哎， 哎，你得瞧瞧我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小熊猫啊，造型特可爱。我们那个，首先我们有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大脸盘子， 哎， 而且呢，还有一个是带着那个花纹的那个大尾巴， 嗯， 哎，我们这叫什么呀？似猫非猫，似熊非熊。所以我得跟大伙儿说一下，我们不是大熊猫的远亲。很多人都觉得大熊猫、小熊猫两码事， 对 啊，两码事，这就跟单丛跟水仙似的，不一样啊， 嗯。 那我们这个家族的小伙伴呢，那都属于这种温文尔雅的绅士和淑女。你从来在我们脸上你就瞧不见那个不高兴，我们人一看人见人爱。 对对对， 啊， 跟你近亲的应该是那黑眼圈儿， 哦， 对吧？小浣熊。 哎，对对对对 对，哎， 对 对对对，好了好了，哎，好了。哎呀，看到你们慢慢吃竹子呀，还不时的玩玩吊环啊，哎呀，我都觉得生活老美好了。哎，那你今天预测谁能胜啊？ 啊，言归正传啊，该预测了是吧？ 嗯， 今天我预测啊，哥伦比亚能赢。哎，上届你世界杯哥伦比亚大胜日本4-1，是吧？那拥有了不小的心理优势，如果今天会你正常发挥赢球，我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知道吗？这个球你还得慢慢踢，别着急。那跟我们学，你看我们这都慢性子呀，是不是？ 嗯。 你看我们这动作多慢呢，慢慢踢，这球哥伦比亚一定赢。 好，好，好，好啊！打开吃喝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哎呀，我们慢慢悠悠的多多啊，去选择哪个队获胜啊？ 没错。 哎呀。你也别太慢了啊！ 怎么了？ 啊，差不多就行了 啊！我这可以了，我就，啊， 是是是，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那就跟那个动物有关的知识了。 哎， 啊，那主要是你看我们这小熊猫，大伙儿都说是生性善良啊，对吧？但是你春天是什么期间呀？繁殖期、繁育期，是不是？但是同族的这种雄性呢，它也是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啊？啊，但只是啊。不容忍异性雄性闯入自己的领地，这是一个这个动物小知识。哎，是不是遇到这个异群，就是别的群体的，是吧？别的球队的这个体入侵呢，那就一反常态，非常的凶猛，甚至呢就有可能啊厮杀搏斗在一块 儿。 这大伙儿如果在这个动物园你看到这场景，你得知道这怎么回事。 哦，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原来你们也有凶猛的一面。 那可不。 对吧？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呢就希望大家发送萌预测这三个关键字。您来看看多多选的是谁啊。当然多宝宝，你觉得今天玩的比分会是。 这不说了吗？啊，那个哥伦比亚。 那你得说个数嘛， 说个数啊！ 现在是回到人的状态了 啊，是吧？ 哎， 你们仨别把名字起成一样的，行不行？ 这不是我们起的， 是这样， 人家真叫多多 啊！是我知道啊， 哎， 啊，要不请我来呢？ 大兴野生动物园， 啊， 人家有上万种动物， 啊，那是。 所以我们正好就在世界杯期间呢，每两天为一组， 是不是就这回叫多多呀？ 不不不。明天我们就换其他小朋友。 我知道啊，就是就这回叫多多， 啊，这回的 昨天也叫多多， 对，但是前天那个就不一样了。 哦， 虽然都叫多多，但绝对不是一个多多。 哦， 哎， 哦，行，那我预测我说哥伦比亚还是能赢。 比分呢？ 那咱来2-1就行了。 就2-1，哎呀，你太给面子了。 他4-1，他带有侥幸，他你知道吗？ 哦， 哎，怎么那么容易就4-1了呢？ 是是是， 对不对？ 不过呀，我听这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朋友说，因为他不是上万种动物吗？ 嗯， 每两天，他们那儿派出一个小动物来猜谁能赢。他们之后会有一天，真的，我建议小胖，你来学他，那个就是，那个有一部那个动画片叫什么动物什么？ 疯狂动物城。 哦，疯狂动物城。 嗯， 里头那专门盖戳的那个。 哦，卖票那个。 哎，对。 哦， 他预测。 哎，那好，哎， 那好吧， 那节目你给我留两个时段的，这一分钟我得给它扩成一小时， 是 不是？ 一时半会儿听不到结果。 好嘞啊，这个今天的球还是8点开始啊，也是算今天按打牌来讲，打麻将啊， 嗯， 已经打了一圈了。 哎，真是， 是吧？从明天凌晨正好开始新一圈的开始啊， 嗯， 所以关注一下，有几场比赛挺好的。这是亚洲，继伊朗赢了之后啊，其他的两个球队呢表现都一般。那今天日本呢代表亚洲出战，看看能不能获胜，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东道主在明天凌晨又要出场了， 哎， 而且对阵的呢也是第一次进世界杯的，是吧？埃及队， 是的 啊，所以呢这个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啊？看一看东道主的表现吧。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再次跟大家说啊，就发萌预测， 萌预测， 哎，对，不要发萌多多， 哎， 萌多多是看不到我们的这个， 对了， 哎，多多小朋友他选的哪家赢，而且我不是说了吗？大家多看这个视频，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从这些朋友当中会抽取，然后家庭式的， 嗯， 咱们到大兴野生动物园，咱们直接搭帐篷，啊，直接晚上看星星。动物园里头这 啊全是星星、 哎、天上的、 哦、 啊不是树上的、 哦、那你说清楚了、啊、你在动物园说对。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行啊，咱们打完岔之后就聊聊茶吧。啊，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凤凰单丛啊，有很多朋友问说这个凤凰单丛、广东单丛包括台湾的那些乌龙有什么区别呀、啊、它是冲泡啊、口味啊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那差别非常大了。你首先来讲说这个乌龙的种类里边，广东乌龙的这个就说凤凰单丛吧，它是广东乌龙的代表，那跟其他三种是风格迥异的。我这样说吧，喝的最容易上瘾的是凤凰单丛，最容易上瘾的是凤凰单丛， 因为香是吗？ 因为丰富，因为变化非常的丰富，耐冲泡程度高，而且非常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口感啊，这个是一定。很多人说乌龙茶我怕喝不惯，我觉得不是，您试试凤凰单丛，尤其是蜜兰香，蜜兰香是我觉得尤为值得常喝的品种。 哎，东方美人也行， 是不错呀。是不错，这是俩风格 啊， 这是两个风格，因为树种也不一样，香的感觉、质感、茶汤的质感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那么这个凤凰单丛呢，有一地方跟东方美人像，你比如东方美人是热着喝、冷着喝都行吧，这个也是热着冲、冷着泡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有，但是你说耐冲泡程度，那当然还是单丛要高了，这是一定的啊。同时呢，你像单丛这种丰富的香型变化。这种在乌龙茶里边也少见，乌龙茶比如花香、果香，发酵度再高一点就是蜜糖香。但是你像单丛茶，它是树种的问题，但树种的内含物质丰富，就是舞台比较大，你就能够衍生出不同的这种状态来。那这个是单丛所特有的。但是呢，也这是我替广东乌龙或者我替单丛遗憾的一点，就是这些年推广做的不够。后来反了，我想这问题，我到多次到茶区嘛，人家不用推广，因为这很不愁。 对呀、啊，不愁卖、 哎。对了，所以这但是这就对咱北方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这有小小的这个遗憾，因为它都过不了长江啊，它很少，它到不了这地儿就分了。你就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凤凰啊这个茶区，一个茶区的产量供不够一个柬埔寨的侨民。 天哪，他们的量那么大， 非常大，使用的量是非常大的。这边量大点，这边产量再加小点， 做拆弹了吧都。 啊，就这么喝，因为您得知道，比如潮汕地区人的喝茶，那可以说是日常饮用。那不是说我今儿高兴了喝口茶，不是，那感觉、 嗯， 那感觉像什么？真像咱老北京喝茉莉花茶。 嗯， 您说这老北京喝茉莉花茶，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喝、 嗯， 而且早上起来睁眼就喝，一直喝到睡觉。 是， 您说那用量大不大？那就是大。 嗯， 所以这点有人说，哎，北京人啊，咱北方人不讲的喝茶，我说不是，咱北方人，尤其北京人最爱喝茶了， 是， 其实是最爱喝茶。 你看郑小云说了， 蜜兰香下午我一个人拿紫砂壶泡了六七罐了。哎，刚才多接一说怎么也得十几泡。不行，我这壶不能倒了，晚上我接着泡，要不糟践了。 啊，糟践了，可不嘛，再泡个几罐是没问题的。啊，人家说的是罐嘛。你给美化了一下。 啊，我对是多加了，但是糟践了这几个字是真有。 哦，那就是说这都是很亲切的用法。 哎，是是是。 啊，的确啊，来个十罐八罐的是没问题的啊。 嗯。这茶我觉得适合大家拿回去招待客人吃， 干嘛自己还不喝呀？ 就是我说客人来了，首先你甭管客人爱喝不爱喝啊，首先喝着香， 嗯， 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水甜香好喝，而且这泡的次数多呀， 哦， 对不对？ 啊，你从这角度讲也对，首先来讲这茶呢得叫人见人爱，啊，不用太启发，岩茶不行，岩茶得启发，岩茶这东西不启发你真喝不惯。 是， 哎呦，这东西什么呀？苦药汤子似的，尤其咱北方人 重 重，而且呢，它是单一路相形，它不一样。这单丛我看不太用启发啊，你要这么说，我得承认我是这么做的。我给外国人喝茶，永远都先喝单丛 哦， 尤其是这二年吃单丛喝多。 可是外国朋友，你应该先从红茶、绿茶开始。 不，你别喝他熟悉那个，你得喝他不熟悉那个。 哦， 你带他吃西餐，这有意思吗？ 也是， 哎，对了，你来他涮锅子他高兴啊。 哦，对对对 对，哎，对了，他一喝这太神奇了啊，没喝过这味儿的啊。 好，信马油浆也问了，说上次咱们那鸭屎香也是单丛， 单丛 是吧？但那回有鸭屎香这名字，那为什么这次就没名字了呢？ 这回不叫米兰香吗？ 对啊，也有香字，啊， 叫米兰香。它是这样，是香型很多的，单丛的品种现在市面上的， 嗯， 常见的几十个种类。 嗯， 几十个种类，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比较广为人知的和比较偏门的啊，还有这种差别。刚才我讲的这个蜜兰香是这一回的，咱们这个蜜兰香的香型是我个人认为最值得推荐的。那， 嗯， 您说市场上在这个比如说潮州，或者您到了广东，还是有很多种的。 嗯，但是人家重点不是在这个啊，说蜜兰香和鸭屎香等级一样吗？这价格可是差了不少，区别在哪儿呢？是打卤面和炸酱面的区别，还是西红柿面和西红柿鸡蛋面的区别？ 嗯，不是西红柿面和西红柿鸡蛋面的区别，我先把这给你摘出去啊。至于是不是打卤面跟炸酱面的区别呢？我认为，那你说打卤面跟炸酱面哪好吃呢？你觉得哪好吃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道理啊。首先来讲，说蜜兰香跟鸭屎香有差别吗？有差别。第一个是多少的问题，第一个是多少的问题。第二个点呢，那在于越少的，您说那是越贵还是越便宜呢？咱从最简单的道理来讲，越少的会贵一点，少的会贵一点。那不代表说它那个好或者不好，要在我看来都好。我今儿想喝蜜兰香就是蜜兰香，明儿想喝鸭屎香就是鸭屎香。鸭屎香的种植面积总体偏低，是这样讲这道理。蜜兰香呢种植面积大，这个树种，我说的是蜜兰香的树种，这多讲了啊，讲多了， 嗯， 这树种啊相对来讲比较适宜种植，那个鸭屎香的树种不太适宜种植，就是种植起来不容易。 哦， 而且您要我再给您讲深了，这个价格里边还有什么原因您知道吗？还有采摘成本。您比如说蜜兰香总体来讲它就相对比较叶形好，比较好采。 停停，咱先进段广告。 嗯，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1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招商都会中心，88平3居低密墅境洋房，地铁旁，公园畔，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啊！今天咱们继续聊茶，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最后要不咱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太好了 啊！问题比较多，比如先从诗开始。他说：“问一下杨宝宝啊，单丛里边有一款八仙，这个口味怎么样？” 八仙也是一品种啊，这个八仙说这个命名方法呢，这就叫特殊命名法，它没什么道理，它就是个好名字，好听。 对， 所以说它不属于叶型、树型都不属于，但是这些年呢，在凤凰茶区，尤其是这个镇周边的种的还挺多的。口感来讲呢，它跟这不太一样，它更是一种花香型的，它不带蜜糖感，它是有差别。啊，所以您要是有八仙或者朋友送的，您可以仔细的试一试啊。 嗯，浪花也问了，哎，是单丛都能冷泡吗？还是所有的茶都可以冷泡？ 当然不是所有茶都能冷泡了。那个我个人的建议呢，你比如说不太适宜冷泡的啊，黑茶首先不适宜。 对，普洱啊什么的那不行。 为什么我得说这么一句呢？有冷泡的， 嗯， 弄得我还挺尴尬，人家真给我发过来了。微博给我发，老师您看这不好喝啊，这个我是泡的什么六宝啊，六宝冷泡那是不好喝，但是今天也有人说什么能冷泡呢，他把那毛尖冷泡了，他说我还剩点毛尖，他泡两回我觉得都不在味儿上，那么这回我行了，我给他都给他撅碎了塞里头，完了还拍一小视频，那挺好，他说挺好喝的。我不是说这不能冷泡啊，但是我个人建议呢，绿茶类本身它比较寒呢， 它是按抹茶走的， 哎，您再来冷泡法呢，是不是就容易分体质是吧？您说您很旺是吧？您像这个嘴角都起火的人，你多来点，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这看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仨谁嘴角起火啊？ 是下次那个有小朋友叫旺旺的，可以让他来试验 哦。 哎 啊，放心，视频没那么清楚啊。 哦、看 王鹏说了，说哎呀，这个多宝宝好啊，像霍山黄芽，这怎么冲啊？最多能冲几泡呢？ 哎，霍山黄芽是黄茶的一类啊，黄茶的一类。那么产在哪儿呢？产在安徽。这一回我在南方做这讲座嘛，头一站就到合肥。 嗯， 头一站到合肥，人家第一款招待我的茶， 臭鳜鱼。 没听我说第一款招待我的茶 啊，茶。 你审题、 啊、 这第一款茶就是霍山黄芽啊，就喝的今年的霍山黄芽、 嗯、 啊，口感还是不错的，滋味比较甜厚。这茶呢不是很耐冲，首先来说，这不叫褒贬啊。这不是缺点，不要拿什么茶都跟那单丛茶比，它是有不同而已。刚才这个休息的时间段我们在聊天，这真球迷给我这伪球迷还普及呢，说那各队那风格不同、 哦、 是吧，有的那体力好相当于耐冲泡吧， 那当然了， 有的那脚底下活细呢， 技术好、 哦、哎，那是技术好， 对， 这个不能比较的啊、 嗯、 这个不是比较，说这个就那最好这不好，都得能跑那么长时间才好，不是这道理。他您说那球这个呢，它跟人种有关系，咱说这个呢跟茶种有关系、 嗯、 咱不是拿这比较，但是霍山黄芽这茶呢，那当然就没有单丛耐冲了，三四冲一大关， 嗯， 三四冲一大关，冲泡跟正常绿茶没区别。 嗯嗯，但是说回这球啊，我喜欢那个输赢无所谓， 嗯， 球队人员漂不漂亮无所谓啊，你说都跟模特队似的，我觉得那是吸引女性观众的另外一个卖点吧。 那要是女模你就不这么说了 啊，女足的我还是 你看看没有，它有区别的。 但是我就喜欢那踢得漂亮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觉得 啊， 虽然没赢、 啊嗯、 但是踢得特漂亮，哎呀，那比如说那传球也好，抢断也好，就特别漂亮，就让你觉得竞技体育就这个，包括队员之间的配合、哦、主要是看这个、 哦、这个北京话叫什么呢，就踢得得飒， 哎，对对对， 知道吗，得有点这意思。 比如说为什么好多人爱看西班牙的， 嗯， 爱看巴西的，就觉得人家像跳舞似的， 对对， 哎呀，踢得这漂亮。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德国的，包括很多的球迷，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穿上了、啊、阿根廷的啊队服啊、 哦、还这样呢， 有啊，因为去酒吧嘛、 哦、 那吃点串啊，看看球啊，还有人穿上德国的衣服，就因为人家踢的方式又不一样了。比如拿德国，因为模特队的个儿都高，所以他跑得快，所以他速度快，哇，就你就觉得满场飞，哇，满场都是腿，而且那踢球恨不得二三十米一脚怒射，真的，你要是守门员，真的你都得躲着那球跑，哎，真的是这样。 他闷着 啊，那当然了，就觉得哇天哪、哦，要不然人管他们叫坦克式， 碾压式，我就觉得我这球踢的这太舒服了，就这种感觉。 是是是， 哎，也推荐多杰看看球。我平时也不看啊，但是我觉得足球有一魅力啊，都说足球是圆的 啊，没懂， 就是 各种可能， 各种可能性都能发生，就跟泡茶有点像，就是这你怎么泡，可能出的味儿不太一样。 哦， 这个也 是 也是，就是你看，比如说我看篮球看的比较多啊，你看赛后统计，赢的那支队一定在各项数据上，几乎是大不多数的数据上都是领先的。足球可不一样，你看他带球时间他也赢，射正次数他也赢，什么他都赢，跑动距离他也赢，到最后 他输了， 账面上输了，人家就射了两脚球进了一个，他射了七脚一个没进。 哎，我有一问题啊，那篮球不也是圆的吗？ 哎，不一样， 大呀， 不一样 哦，不一样。 篮球人手能抓得着，你脚抓一次球，我看看。 哦，哎，真的， 哎，嘿，这还真是， 是吧？你可离不开他啊，你可离，这绝对的，人家 这 个、 哎、这 救场是不是？ 嗯，对对对对。 这其实我刚才这句话已经都到禁区了，他给踢出去了，你看看啊。 哎呦呦，真是、 哎、不得了啊！但是确实，这个篮足球呢，我觉得更多啊，我体会啊，这气氛 是。 哎，要是我一人看就算，你比如你们俩要看，我跟着一块看一会儿， 哎， 是 特别好， 吃点你们俩的零食，这我还是很开心的、啊。 哎，那不够吃的， 你看看， 真的， 小胖就专门为了看球，自己卤了一锅花生毛豆 啊、哦， 然后同时又单卤了十几个鸡翅啊、鸡腿啊、鸡翅中啊， 啊、 哦，这么多东西，一听啤酒。 哦，那这符合他的想法啊。 这是这样啊，就是你看这些东西啊、哦、准备的吃的东西下的快不快，就能够判断今天的球精不精彩。 精彩是快是不快？ 精彩下的倍儿慢，因为你哪儿顾得上吃啊， 没工夫吃， 没工夫吃。像昨天那第一场球，上半时二十分钟我所有的都吃完了。 得多次啊， 我都快看困了 啊。 幸得亏啊，接下来那比利时挺，哎，真是挺厉害， 是不是 一下又把这神儿给回过来了、 啊、 但是那吃的有点多啊，比利时那就没工夫吃了、 顶了， 哎， 嗯， 啊，你这有意思哈、啊、这个 那当然是。 所以好多人都问我说，那个世界杯喝点什么茶，我得喝黑茶，这玩意儿净吃烤串了这些天。 来来来，回到茶上，于毅说了，问一下多宝宝啊，最近想泡点枸杞，跟什么茶一起泡合适呢？ 这枸杞是这样，它你说跟茶搭配，您得看是叫是性格搭配啊，还是口味搭配？打口味上说呢，我认为不太搭配，这两码事。茶就是茶，枸杞就是枸杞。那你要从这个他们两个说这个四气五味上啊，这个脾气秉性上说呢，我觉得跟绿茶就挺配。您看咱们这个宁夏，宁夏泡这三炮台，它里边就主要有枸杞，因为宁夏它也产枸杞。 嗯， 但那里边那三炮台底子用的什么茶呢？底子用的绿茶。是用的绿茶的底子、 嗯、 绿茶呢苦，你泡时间长了不就苦吗？苦搁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下火气的，这东西都变苦，是这道理吧？那么它这绿茶呢配上这枸杞的，枸杞补啊，补你的中气啊，咱们很多人说这身体不好喝点枸杞，它两者之间有一个互补性，又不会让您光吃枸杞上火呀，又不让您喝绿茶寒凉，所以它这东西历史传下来有点道理，肯定是有点道理的啊。 嗯，来护其胜问了，东方美人啊，我喝别人沏的都能喝出很浓的果糖的甜味儿，但是我自己泡吧，怎么都泡不出这种味儿来，只有香气。像比如说我泡的啊，三克五克茶100度，90度80度水，就是轮着来啊，紫砂壶200cc 的这个容量等等等等，什么瓷盖碗啊100cc 我全都试过，就是没有那种很甜的果糖味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买过那纯净水呢。 嗯，是，你首先来讲呢，你得交俩会泡茶的朋友啊，人家给你泡点， 人家 喝着啊，有是有，知道那跟人关系好点啊，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猜啊，这我猜，咱俩没见面啊，您没给我泡，你出水可能有点快，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茶汤不够饱满、 嗯、 相比甜容易出，相比甜出的会快、 啊、 那你要说光香不甜呢，是不是你快进快出的比较严重、 嗯、 这个问题啊？那您可以调整调整，比如平时我就15秒出汤，我听完这节目我试30秒钟出汤，说又不行苦了，苦了再往回调呗，咱这不就试验吗？ 再加点白水吗？ 啊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下这回就过去了，知道吗？你别老拿这回对付，你老在这对付不行， 哥怕浪费 啊。 对呀、 啊，不是苦了也能喝，不是不能喝，它这茶优质的茶，你就是泡苦了。各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经验，可以快速回甘，这叫优质的苦 啊。对对 对了，它这也可以喝的，没关系的。就我的意思是，您下回泡的时候，说这回我看了30秒长。你下回我再试试20秒呢， 对， 你找点这个感觉呀、啊、慢慢找这意思。 对 啊， 其实每个人的口感啊，我觉得都是不太一样， 有主观性。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分享这款，你比如说它有蜂蜜一样的那种甜，而且还有花香，但是我觉得也分人。你比如说像我本身不爱吃甜的，但是我可能一喝这茶，哟，甜，因为对吧，那相当于在甜的这方面我口不重。但是你相反，你比如像小胖爱吃甜的、 啊、他太爱吃甜的， 包括高磊 是 爱吃甜的， 是 那可能这哪有甜味儿啊，这不可能啊，就是他的甜跟他希望的那个甜他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那是肯定的。那是，但是这喝茶呢跟喝饮料不一样，但那甜呢它是个自然的甜， 对， 它也不是那个蔗糖的甜， 对， 您喝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放心，或者说无负担的吧，咱现在都用这词儿了哈。 奇葩男说了，说我试过了啊，金骏眉加上柠檬，甭管是冷泡热泡都特好喝。 是，这俩好东西搁一块儿看来也不错啊，这柠檬红茶的一种呗。一般柠檬红茶用不了金骏眉，您放心、啊。 哎呀，好，1219说了，问一下宝宝啊，手普洱属于偏寒的茶吗？ 不是，手普洱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的了。因为它用这种工艺啊进行过加工，那就能够更好的来去除这个本身云南大叶种茶所带有的这种你要从中医的角度叫寒，从正常的生物化学角度呢就是内含物质过于丰富，你比如有些成分就过高，你人不就受不了，你不就有负担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说喝普洱茶尽量日常饮用的口粮茶一定是喝熟普洱，不是生普洱。你拿我们家来讲，我们老太太到今天为止还是爱喝熟普洱。我泡茶的时候，她就经常要求让你给我泡一熟普喝。她第一款正式喝的茶，打这花茶都熬出去 啊， 正式喝上口的茶也是熟普洱。她对这比较情有独钟。但这确实呢，她你看她最近的化验，对她这指标呢有控制性。他三高啊，我说这个得有控制性。 哎，不是说糖尿病吗？ 没糖尿病 啊，那糖尿病 他们家都不吃甜的，哪儿多糖尿病去、 啊？他这人啊，他邪思报复， 是 少给你糖 不行了，血管一定特好。 那是、 来，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刘雨欣问了，他说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的小说啊，叫《山茶文具店》，里边呢很多次提到了叫经幡茶。多宝宝听过这个经幡茶吗？ 得仨字儿，对不起。 幡就是番号的幡 啊， 经北京的经。 经幡茶 啊， 没听过。 没听过 啊，真没听过。但是这应该是日本茶的一种， 估计是 啊。对，这山茶文具店这书啊，我瞧见了 哦 啊，但是我以为是讲文具店的，我也没看。但实际上估计也是讲这个的，这是一小说。最近我逛那个书店的时候，我看见这书了、啊，但没看这个，孤陋寡闻了。 这就是大家喜欢这个茶呀。原来可能不喜欢或者没听咱节目的，不太了解茶，或者说也就简单喝一喝，没想过去研究它。 是， 当你一研究它，你看什么都是关注这一点。 这个太对了，就是说你这个什么人看东西，他那眼睛是带钩的，他是看的点不一样的。那有，你要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有职业病。 是不是有的人他带有这种职业病 啊？对， 他一瞧这个，他准能跟别人看出不一样的点了。你关注这不一样了？ 对，我们俗称的叫另眼看世界。 对对对，你真爱说。这个从我们这角度来讲呢，你这个茶它就不叫职业了，那就是一种爱好。所以有了茶之后，我们见到很多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我身边的很多学生也好，再出去旅游，就逛个博物馆，以前不关注那跟茶有关的文物，这看得清楚的呢，一看就有这个，哎呦，这还一茶经呢，这一唐代的茶器，这一宋代茶碗，它都给拍下来，那就是说你增加了一层乐趣。 哎，真的，一说这博物馆，我讲你，就类似于比如说我们跟那个首旅集团这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你想你能想到说，哎，我可以夜宿野生动物园，然后住在帐篷里晚上看星星 啊？对， 就是看天上的星星吧。 是是是， 哎，就哎，那你说这也是一个点吗？你再比如说，马上在应该大概七月份吧，说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里头，人家那是专门得坐缆车，不便宜呢，据说得交合人民币300-400块钱。 哦， 然后坐着缆车咵到山顶，人家博物馆弄的007系列， 哦， 包括人家里头那个啊飞机最后坠毁的呀，然后滑雪的时候拿那个啊枪跟你那个互搏的那些，所有都在那里，007迷就可以， 哦， 就觉得特别好。包括说在法国的巴黎啊，包括香港的呀，还有哪儿是加州那边的迪士尼，说现在迪士尼漫威迷们啊，所有从天而降的这些啊很熟悉的这复联的朋友们，那个都在迪士尼里头专门建了一个迪士尼里头的啊城中城的一个乐园，说如果要进去哇，你就能看从天而降的这些啊，什么这侠呀那侠巨人都在那里头，哎，也挺有意思。 那肯定，你出去玩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真的，我觉得博物馆、展览馆、主题公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有意思。 是，同样你看人小瓜这个看点我觉得也特别好。 小瓜， 小胖跟我都没有想到，他说多老师看不看球我觉得是跟性格有关系的，一般看球的哥们儿呢都撸串喝啤酒啊，没听说过泡一杯白茶跟那儿滋儿啪的看个球， 那确实不行。那白茶利小水，你知道吗？那球都耽误了啊，老上厕所受不了啊。这个反正喝茶看球呢，配不配套呢？我认为差点意思哈，那你需要点激情。但是呢，这辅助您的看球是可以的，是吧？你比如说你老熬夜，你确实你喝点茶，你败败火气。 对对， 你吃的过于油腻，你像这样的这个，你喝点黑茶呢，打打油腻。这个是可以的，为了让您更好的看球吗？是不是？ 不过这届世界杯还好，因为时差相对来说少很多。 对 对 对， 对吧？你想晚上8点、10点，对吧？ 上回是哪儿呢？上回反正我记得大差了一格，挺差挺远的。 你说什么？南非世界杯啊？ 对对对。 啊，那是差的， 是吧？我记得那回是挺多的。 是是是是， 老夜里。 对，那时候呢，就适合喝白茶了。就靠企业来看球 啊， 好吧。频繁一点呢，可能看着进球的机会多一点。 是 啊，当然我们这都是外行，真的，就光看进球的这绝对是外行。 那看什么是内行呢？ 人家都是看什么 战术， 对，穿什么鞋， 对 啊， 穿什么鞋， 这队谁赞助的？ 对，战靴嘛。 哎，对对对对，人家还看什么布阵等等等等，他打游戏什么的啊。好吧，这个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一会儿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咱们的最后一支亚洲代表队日本队就要出战了啊！刚刚那小浣熊多多 啊，不是 小熊猫， 小熊猫多多， 哎、 啊， 他跟黑眼圈近亲， 你就记着多多就行了。 预测的是哥伦比亚胜， 是 啊，究竟战果如何呢？大家一块儿关注吧。今儿咱们聊茶就聊到这里，谢谢多杰。 哎，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放任。

这就报，报名就打83701668。 中秋旅遨游放假了。